Hello， 各位同学，我是黎爸爸。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关于圣诞节的两个主题。首先，大家应该都知道圣诞节的由来是因为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对吧？但是其实呢，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12月25号哦。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并没有纪念耶稣诞生的传统，而且也没有人真的知道耶稣是何时出生的。一般认为，圣诞节始于西元第四世纪的罗马教会。基督教在那个时期刚被罗马皇帝定为国教，因为教会要向大批对信仰认识不深的平民传教，于是制定节日来纪念就是一个好方法。其实12月25日原本是太阳神的诞辰，太阳神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众神之一，原是一个异教徒的节日，但是教会为了将异教徒的风俗文化基督教化，所以与当时罗马帝国的传统信仰做出连结，于是定出这一天来纪念耶稣。 哦，原来是这样啊！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那李爸爸要讲什么呢？ 虽然圣诞节是源自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圣诞节却常被一个身穿红衣、戴红帽、留着大胡子的胖老人抢进风头。 耶，圣诞老公公！ 正在观看我们影片的同学们，如果你还相信圣诞老公公的存在，请你立刻不要继续看下去。给你3秒钟离开。2、1，好的。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身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告诉小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圣诞老公公的存在？对于小孩来说，圣诞节是个美好的节庆，最期待的就是一早醒来，发现袜子里有圣诞老公公送的礼物，而且是乖小孩才有的礼物哦。 对啊，我每年都有得到礼物哦。 什么？你还相信是圣诞老人送你的？ 我本来相信啊，但我现在不太确定。 小星星，圣诞老人是一个神话，神话通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想先听真的部分还是假的部分呢？ 假的。 好，黎爸爸自己从小就不相信有圣诞老公公的存在，我从小就觉得圣诞老人是假的，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圣诞老人是假的。 哈？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得过圣诞礼物。 那是因为你不乖啊。 虽然我没有很乖，但是也没有很坏，可是我有一些很坏的同学都有得到礼物，所以我觉得圣诞老人一定是假的。 黎爸爸，你这个推论也太奇怪了，你是嫉妒吧？ 那真的部分是什么？ 后来我长大后看了一部很棒的动画，叫做《北极特快车》，在讲一个坚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小男孩的故事。看完之后，我又相信圣诞老人存在了。 什么啦？ 对啊，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赛车手，你没看过《北极特快车》对不对啊？ 对呀。 你也不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对吗？ 对呀。 所以我不要爆雷啊，我不能讲太多，要让你跟其他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同学们自己去看这部动画，搞不好你们跟我一样又相信有圣诞老人咯。 真的假的？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咯。 哦，李爸爸你很烦耶。 好啦，坏人我来做，答案要揭晓了，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相信的是驾着雪橇跟驯鹿在天空飞的圣诞老人会送你礼物的话，那你肯定还很天真，因为那是假的。 哦， 我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咯，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代表你已经不相信圣诞老人，或者跟小星星一样正在怀疑着，所以不要太失望了，好吗？ 你这样直接戳破了，可以吗？ 对啊，好幻灭。 哎，等等，先听我解释完吗？有一个报道这么说啊，美国有一位天文学家认为，圣诞老人的传说长期下来不利于小孩发展批判式思维。 批判式思维指的是人类为了追求事实，保持怀疑，并且没有偏见的分析，最后形成判断的思考方式。 谢谢。这个天文学家的小孩，由于在科学家爸妈的教育下，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会飞的圣诞老人。当他的大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到了学校却发现大家都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于是他为此跟同学吵架，甚至跑去跟老师理论。他大女儿才6岁，把老师的话当作真理，但这时老师却回答他，圣诞老人是真的，令这个小孩尴尬又生气，不知如何自处啊。后来这个天文学家的小女儿5岁时也在学校与同学争论圣诞老人是否存在，这时老师把小女儿拉到旁边，要她不要告诉大家事实，假装圣诞老人是真的。这个天文学家认为，批判性思考是个人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家长不应该在孩童批判性思维刚发芽的时候就急着扭断冒出来的嫩叶，所以他出来严正呼吁，不要再欺骗小孩，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知道圣诞老公公不是真的，才是培养孩童批判性思维及想象力的方法。 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科学家父母超无趣的，感觉连玩笑都开不起。 会相信圣诞老人能在一天内飞完全世界送礼物这么违反常理的神话，就是对于奇幻事物还保有幻想的能力，而这正是儿童专属的特权。因为天真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你的小孩还小，而且你已经让他们相信圣诞老公公会送礼物了，那就不必拆穿这个美丽的谎言。研究显示，对奇幻事物的想象可以触发儿童正面的心智发展，所以保有这个温馨节日的价值是没有问题的哦。当然，随着小孩渐渐长大，他们会开始拥有自己的推理能力，然后慢慢怀疑圣诞老人的真实性。这时候父母也不用太担心，不用急着给答案，可以趁这个机会反问小孩，让他们自己去思考、探索跟辩证。况且小孩获得的资讯管道会越来越多，他们在理解现实社会的过程中会不断向同学、老师、身边的人事物求证，不一定全来自于父母，所以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爸爸妈妈无需担心自己骗了小孩，懂事的孩子一旦认清了事实，通常还是会感谢父母给自己设计了这么美好的回忆呢。 好吧，这样解释我可以接受。 但是话说回来，撇开会飞这件事，圣诞老公公也可以说真有其人哦。据传闻呢，圣诞老人的原型是来自于约1600年前的一个土耳其主教尼古拉斯，他生长于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是一个大善人，常常帮助贫苦民众，将财富送给有需要的人，并时常穿起红白色的红衣主教袍，骑着驴子拜访各户孩童，并送上礼物。有一天，他得知一个贫穷的家庭因欠债而需要以3个女儿做抵债，主教便在晚上前往他们家，并带了金币要送给他们。没想到这家人门窗都关上了，他只能爬上屋顶，并把金币从烟囱抛下去。好巧不巧，金币刚好掉进挂在火炉边的袜子里。哎，这个故事不断流传了好几个世代，就成为把玩具塞满袜子的圣诞老人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嘛，我还是觉得可能有圣诞老公公的。 是不是？我就跟你们说真真假假吧。 那第二个要聊的圣诞主题是什么？ 首先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在1818年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村里的牧师望着破旧的管风琴发愁。由于圣诞节就要来了，但这个管风琴有几个键弹不出声音，他不知该如何迎接即将来临的聚会。在回家的途中，牧师经过村郊的小山坡，当他看着幽静的小村庄，几盏灯光点缀着幽暗的黑夜，在一片纯白的雪地里更显得寂静，眼前的世界使他仿佛重回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的夜晚， 那般的祥和与宁静，充满了神圣与平安。此时他突然灵感涌现，急忙跑回家，把脑海中浮现的诗景写成了歌词。隔天一早，牧师去找他的好朋友，把诗交给他。牧师的好朋友是村里的小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个吉他手。当牧师朗诵这首诗词时，小学校长也仿佛置身于耶稣降生的夜晚一般，非常感动，立即弹了曲子来配这首词。他们两人开始快乐的练唱，终于在平安夜的晚上，圣诞节聚会到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小教堂里。聚会中，小学校长用吉他弹奏，牧师高唱了这首新曲子。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当晚虽然没有管风琴的伴奏，但是简单感人的词句和美妙和谐的旋律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听众，因而流传至今。 这就是平安夜这首歌的由来。 没错，我们要聊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圣诞名曲的由来。 圣诞名曲有很多耶。 对啊，全世界都在放 Jingle Bell。 诶，我接着就是要讲 Jingle Bell 这首歌的由来。 哦， 在1857年的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詹姆斯，他想做一首感恩节的歌送给教会的孩童。詹姆斯的一生非常坎坷，虽然毕业于耶鲁大学，原本是个高材生，但他的工作一直不是很顺利。詹姆斯曾经做过老师，但过于慈祥宽容，缺乏严厉，保守的教育界就把他给辞退了。他后来还做了律师，渴望用自己的努力来维护公正，不想遵守谁有钱就为谁服务的原则，想当然了又受到排挤，很快又离开了律师这个行业。然后他去经商，做了一名推销纺织品的商人。可是在竞争残酷的生意场上，他总是因为心地仁慈而使对手获利，让自己吃亏。詹姆士的妻子还突然死于肺结核，令他伤痛欲绝。最后他远走他乡当了牧师，在写歌的当下，他一心一意要送给孩童一首欢乐的歌，所以他必须忘掉所有生命里的悲伤，只能用最美丽的回忆来当作灵感。他努力地回想再回想，后来发现原来他最美好无瑕的回忆都在童年的时光里。那是25年前的一个冬天，在美国寒冷的东北部，那一年詹姆士才10岁。那一天他坐着雪橇在白皑皑的雪地中恣意地滑着，一切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啊。于是詹姆士快速地写下旋律轻快的歌曲，歌词描述着马儿拉着雪橇奔驰过雪地，系在马尾巴上的铃铛发出叮叮当的清脆声响，一个越过原野的快乐旅程。这首歌后来就是家喻户晓的 Jingle Bell。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当初是为了感恩节而写的，也没发现这首雪橇歌是在美国南方一个不会下雪的城市写成的。 Jingle Bell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异乡人在缅怀童年和故乡的冬天，也就是詹姆士心里最单纯最美丽的地方。詹姆士的一生中可以说几乎一事无成，甚至在他当牧师后，原想引导人们的心灵走向良善，然而由于他极力支持禁酒和反对奴隶制而得罪了教区信徒，最后还被迫辞职。但是他没有放弃过追求理想，始终坚信生活的美好，也正如此才能写出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 哦，原来这是 Jingle Bell 创作人的故事哦，还蛮悲伤的。 黎爸爸自己的本业就是个音乐人，所以对这两个故事非常有感触，很能体会这种灵感不知何时找上门来，或者说几经历练的人生才能孕育出感人的创作。在这么刻苦的过程中，若能留下一首让后代人都能记得的作品，也就不枉此生了。 嗯，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这是我们频道的第一季， 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一些让家长能跟小孩共同观赏的有趣内容。如果各位同学喜欢的话，希望你能帮我们分享，推荐给你的朋友，这样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支持了。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圣诞节前夕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计划要送给大家，保证会给各位同学一个惊喜哦。最后，李爸爸跟手机人赛车手 小星星 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